泰國同埋呢個緬甸、越南、從前嘅越南、遼國、高棉，佢哋嗰啲小型國家咧，就係、是、教主釋迦牟尼佛。但係在中國同埋日本呢個韓國係行呢個大乘佛法，就所謂一佛出世的千佛扶持啊。咁啊，釋迦牟尼佛出世成道，教化眾生啦，好多大菩薩啦。咁我哋中國人所知啦，好似九華山地藏菩薩、五台山別法嘅地方，都有好多菩薩。富而佛五法輪，何況係盡虛空、遍法界、十方三世啊！咁多個佛國土，每一個國土都有佛出世，坐道場，施法度眾生咧。當然佢個左右啊，嗰啲菩薩多到啊，好似呢個大海一樣啊，無邊無際啊！咁啊，圍繞於佛。咁啊，呢一段經文嘅意思就係話咧，佛係多，菩薩圍繞亦多。咁而我哋呢個供養心啊，照樣啦係供養。咁啊，説明咧，我哋呢個供養心廣大，而所供養呢個佛境界啊，就包括十方三世一切施法以供咧佢嘅菩薩。咁我以普賢行願力故啊，起心信解。現前之見，咁啊呢幾句經文咧，就係説明啊，我哋能供養呢個因心。咁啊，剛才所講呢一段經文咧，就係屬於啊，咁我哋所供養呢個果境界、實境界係廣大。現在咧，就係講我哋呢個能供養呢個我與共嘅因心嘅廣大。我以普賢行願力故，呢、這個我字咧就係、是、普賢菩薩嘅自稱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講咧，如果你某一個人啊，你今日發咁樣嘅心量啊，發咁樣咁大嘅善心啊，要供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咁啊，亦都可以講咧，係代表呢一個人。啊，亦都可以代表凡係受持十大願望嘅人，咁呢個我字咧就代表菩薩自稱，普賢行願，咁啊分開咧就普賢嘅行，以共咧普賢嘅願力，普賢嘅行願啊，事實上咧係菩薩嘅境界啊，咁啊呢種菩薩境界咧。就唔係我哋呢啲普通嘅凡夫啊，所能夠咧係深切了解噶。而在呢個普賢菩薩行願品，就於呢個花園部。咁啊，花園經咧有四十卷花園，有六十卷花園，有八十卷花園。其中四十卷花園咧，裏邊咧有關呢個十大願王嘅理論啊，係好廣闊。咁啊，不管呢個四十花園、六十花園、八十卷花園，但係就今時今日中國嘅法師啊，講花園經過好少啦。咁啊，現在咧，我哋唔講中國大陸，就講香港、台灣。咁啊，從前啊，呢、這個南平老法師未死以前咧，佢都久唔久仲講下花園經，但係個老人家都去世啦。包括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。真真正正找一個法師弘揚呢個花園經嘅咧，現在咧係好難啊！咁啊，我哋舊時做參學嗰陣時，上海讀書，咁啊喺圓明講堂讀書嗰陣時咧，咁啊當時啊有個英慈老法師，英慈老法師啊，佢老人家一生咧，咁啊現在台灣啊去世呢個南平老法師都係佢個學生嚟噶，咁啊英慈老法師一生人咧就係講花園經，你除非咧唔請佢講經。你請我講經咧，就講八十卷花園，講兩年。咁啊，兩年當中咧，咁啊，你乜嘢供養佢都冇問題啦。啊，總之有飯食，但係有個條件，有個條件啊， 他们真的普通人请他们，他有六十个学生，有六十个学生，所以近代呢很多法师都是他的学生，他有六十个学生呢，他一定要跟来，那么你哪请他讲经呢，你就要供养了六十个学生。哦，咁啊两年噃，唔系两日啊，咁啊所以咧一定咧系有相当份量嘅人啊，先至请得个响。咁啊旧时啊，上一个大有钱佬啊，呢个虾同花园嘅主人啦，佢就常常咁呢个法师啦讲经。咁啊呢班学生六十个就住喺呢个虾同花园啦，咁啊就招呼佢哋，咁啊承传佢哋学经啊。咁啊我就冇住个虾同花园，就不过咧。我当年在上海圆明讲堂的圆英老法师，我亲近圆英老法师的阵时，圆老同他很有交情，曾经就请过他回来讲一本叫做《网尽还原观》，我们只有亲近他大概三个礼拜。这个老人家他一生人就是弘扬这个花园经，一生人呢就讲呢个花园经，咁啊，所以个花园经咧就系一部啊圆融大法，咁啊小根小智嘅人咧就真系有眼不见，都有耳不闻。咁所以现在我哋讲呢个普贤行愿，咁啊亦都系咧从呢个文字上交代一下。如果真真正正啊，要达到普贤菩萨嘅行愿，也唯有呢个大彻大悟嘅人啊，先至可以咧真真正正咧叫做行普贤嘅行，普贤嘅大愿。我哋家下咁样受持读诵啊，十大愿王啦，只能种下善根。但是不能够设立真真正正的行这个普贤行，要用修这个普贤的大愿。那么如果我们想行这个普贤行，那么一定要先开这个普贤眼，那么也都可以说呢，在中文下就叫做明心见性，在这个教下呢就要开个圆顿解，亦都可以讲咧，叫做悟后而修啊，然后先就可以叫做真修，真真正正行呢个普贤行，行呢个普贤嘅大愿。所以加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，就系讲普贤菩萨啦，佢自己行呢个普贤行啊，行呢个普贤嘅大愿。咁啊，若是一般普通嘅人咧，佢只能够咧结下缘，种下呢个十大愿王嘅善根，而真真正正啊行普贤行愿啦，要开呢个圆顿解啊，要大彻大悟，所以开呢个普贤眼，咁啊悟后而修咧，咁啊先至佢哋真真正正啊行呢个普贤菩萨嘅行愿。咁啊，到呢个时候咧，先至可以啊，结为啊呢个心心之信啊，叫做心心之解。我哋现在咧就只能够话咧，平平化化，有啲善根咧生个信心，但系我哋咧信心咧信得唔够深，信得唔够恳切，理由好简单，好多人退心噶。啊，佢即使唔退心，佢都唔懂啊。咁就變成咧就迷信，佢唔係佢哋真真正正嘅正信，以講深信，以講肯切而信啊。至於解就更加談唔上啦，就係一知半解都達唔到啊。所解嘅完全都與呢個佛理咧相違背，咁啊唯有呢個大徹大悟嘅人咧，先至叫做深深之信，叫做深深之。解亦都可以讲呢个圆全之见啊，呢个纯粹咧系呢个圆量体性，也唯有呢个大彻大悟开圆定解嘅人咧，先至咧圆量体性啊，不起呢个妄心分别。咁啊，如果啊唔系呢个圆全之见， 未曾呢個大徹大悟嘅人咧，好似我哋家下咁啊，純粹係以呢個妄想心咧來到個種下善根，因為我哋現在呢個妄想心咧好重啊，任何一個人都係呢個妄想心重。咁如果呢個人冇咗呢個妄想心啊，咁呢個人就成佛作咗啦，成佛作咗啊！其實我哋現在咧六時鐘、分分鐘、秒秒鐘啊，刷落刷落，都係妄想生滅，不能稱為佢哋現前之見啊，亦都不能稱為佢哋心心性解。咁啊，唯有普賢菩薩咧，所謂嘅大乘嘅境界，古佛再來，亦係自然大菩薩啊。咁啊，佢先至可以。咁啊，能夠現身盡空法界啊，供養諸佛。咁啊，我哋絕對咧就唔能夠盡空遍界。不過咧，我哋亦都可以講，從呢個理論呢方面，我哋作觀啊，好似十方三世諸佛都已在目前，我哋就以我哋一念嘅智誠啊，亦都同時供養十方三世諸佛，亦都可以咁樣講，我哋作觀。但是即使作觀啊，這個人都不容易啊。他能夠作觀啊，真的好啲靜坐咁啊作觀啊。咁啊三世諸佛啊，佢都供養，而在目前啊，這個人的功夫啊，亦都係唔單純啦。起碼佢呢個妄想心咧，都應該咧薄咗好多，減少好多啊。咁所以我哋現在聽經，有機會聞佛法。是种下这个大乘善根的种子，那么这个大乘善根种子种下去了，从这个因果学来讲，你如是个大乘善根，那么总有一朝一日呢，这个大乘的善根启发，你有机会遇到这个善知识，再为你开始再闻佛法，亦都种下这个解脱的善根。但你話即生啊，心心性解，即生能夠得到呢個現前之見啊，所謂現量體證啊，就唔係一件啊輕鬆容易嘅事。呢個主要嘅過患就係在於啦，我哋呢個妄想心咧太多啦。咁啊，有關呢個妄想心，咁我哋想引呢個《靈嚴經》啊。咁啊，同大家咧，咁啊，談一談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《靈嚴經》咧，就係柯南尊者發起嘅。咁啊，第一卷裏邊咧，就講得好清楚啊。咁啊，柯南尊者有一次，佢去外邊辦事，咁啊，等佢做完事咧，佢就急急腳，咁啊，想啊翻去呢個講堂啊。點不知過咗呢個食飯嘅時間，過咗呢個食飯嘅時間啦。咁我哋佛制嘅弟子咧，佢就係過午不食嘅喎，即係咧唔能夠過中午十二點。中午十二點以前咧，佢就要用完呢個午餐嘅啦。咁啊，嗰日咧佢就去外邊，咁啊做事咧，趕翻去講堂啊，趕唔切啦。趕唔切啦，咁又點咧？咁啊過午就不能食，但係將近要過午啦。咁啊佢咧就響度諗啊，佢話我哋應該學佛咧，咁啊去化食啦。咁啊佢又諗，佢話佛咧，如果依照呢個小乘法去乞食咧，凡係呢個唔正常嘅家庭，例如賣肉。例如娼妓之家，例如呢個賣酒嘅地方，咁佢咧唔能夠個乞食嘅，要跳過，即係咧在呢幾家門口之中咧，啊，咁啊或者當中啊，有一家咧係唔正常之家，咁佢到嗰家咧，佢就要跳過咗，就恐防呢個小乘嘅人嘅定力唔夠啊，係會被呢個境界轉咗去，咁啊，但佢一諗。他說佛大慈悲啊，他就無問正位，同時他又一想，他說佛啊， 常常都开呢个衰菩提，同埋呢个大家摄尊长，佢乞食嘅时候咧系心不坤平啊？点解咧？嗱，衰菩提尊长佢就专门乞呢个富有嘅人家，佢就从来就唔乞嗰啲咧贫苦嘅人家噶。咁啊，嗰啲贫苦人家咧，佢就谂啊奇啦，咁啊梗系啦，嗰啲有钱人家佢俾得起啦嘛，俾亲都好嘢。佢但系我啲咁啊穷苦人家，咁啊自己嘅生活都尚且有问题啦，就边次有呢个好嘢供养佢咧？所以佢咪唔嚟我哋呢处咧？咁啊生呢个韦薄心，但系与呢个衰菩提尊者相反嘅，有个加持尊者。他就专门乞嗰啲穷苦人家，他就从来唔乞嗰啲有钱人家。咁啊，嗰啲有钱人家就易而话啦。佢话咁啊，奇啦，唔通我就俾唔起？我俾得起有余啊！你要食乜都有。咁点解净系乞嗰啲穷人家，唔乞我哋啲有钱人家咧？咁佢就易话，一个就毁谤，一个就易话。殊不知佢哋两个人啊，都有佢哋嘅目的。衰菩提尊者，佢覺得嗰啲有錢人家今生大富啊，係由於前生咧收到福啊嘛。咁啊，如果今生佢感到大富，再唔祝福啊，一福報享盡，來生咪貧苦咧。所以以佢呢個羅漢嘅身份啊，去同佢哋化緣，咁啊供養阿羅漢啊，福德無量喎，咁啊同佢祝福咯。但加士尊者就唔係，就話呢個人今生貧窮。甘苦，因为畜生冇善根啊，冇结缘啊，冇供养三宝。佢话假如今生都贫穷啦，佢再唔结缘啊，岂不是来生啊更苦？所以佢个慈悲心咧，佢就专门咧去化嗰啲穷苦人家，咁啊同啲穷苦人家结缘，希望佢尽一生啊供养阿罗汉啦，卖咗呢个穷根，咁啊来生啊，咁啊大富，集体贫穷啦。但系虽然佢有理论啦，但一般人唔懂，所以贫穷人家生个毁谤心啊，富有人家就生个疑惑心。咁啊佛呢常常都话佢哋唔公平。咁啊，所以阿难尊者咧嗰日啊，佢就发一个大慈悲心，佢话心行得慈就不杀累见啊，发愿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。咁啊，佢咧就要啊。平等化道，咁啊点不知啦？即系功夫未到家啦，咁啊佢哋去到啦，有一家咧摩登伽女啊，摩登伽女，咁系一个娼妓之家，咁啊佢当时咧佢就行呢个平等大事，佢就唔守呢个小乘法规矩，不照化，点不知呢个摩登伽女喺呢个屋里边一望。啊，安南尊者啦，咁啊差唔多都具足三十相啊，实咗三十二相，安南尊者嘅法相同佛差唔多咁庄严啊，咁啊呢个摩登伽一睇啊，就呢啲叫畜生嘅业缘啊，畜生嘅业缘嚟啦，佢要想嫁俾佢，咁佢阿妈话你有冇真系有冇搞错啊？人哋系一个出家人，在家系一个王子啊。怎可以无论出家在家都没有理由同你结婚的。但是他的女儿摩登伽女硬是向此杀之，他母亲就没有办法就用他这个邪咒，将这个安南尊者都摄了，好像都迷了一样。安南尊者呢，他的心就清醒，但是呢呢、这个身体咧，好似冇咗自由咁样，就跟住入去啦。咁啊，将近要破戒啦，但系佢个心啊清净啊。咁佢个心啊谂啊，吓，我话世尊大慈啊，佢话安难今日难啊，佢拎唔得救我。咁佢一动念啊，佛咧知道啦，佛知道啦。咁啊，当时咧就从顶放光，光中现莲花，莲花现化佛，化佛。宣泄神咒啊！咁啊，斥物时施力将咒往复，咁啊，令严咒就系净咒啦、净佛啦，令严咒一到，嗰啲邪魔就消灭， 咁啊，柯南尖者就还我自由咯，唔破戒啦，保持戒体，咁佢就带埋摩登强女啊，咁啊翻嚟咧就变佛啦，咁啊变佛之事，咁佢就请佛开示啊，佢话恨无此来啊，自己无此事来，一向多闻啊，所以今日遇境逢遇，只系多闻而不思修。咁啊，今日遇境逢遇，都难免回境所转啦。咁佢哋殷勤启请，个全经主要经文啊，十方如来奢摩诃，三摩禅罗最初方便。嗱，咁啊，十方如来得成无上菩提，咁啊佛果啦。咁啊，菩提佛果，十方如来所证嘅，都系无上菩提佛果。咁啊，但系果得嚟因啦，因中就收妙三观啊，就系、是、空观、假观同埋呢个中观，因为三观一心得，所以叫做妙三观啦。咁啊，由于妙三观就断呢个见思、尘三无明、三烦恼，咁啊，然后证到三菩提佛果啊。咁所以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就系、是、佛果，果不嚟因啊，因就系妙三观。咁啊！但系咧，你想收呢个妙三观门啊，就如我刚才所讲啊，你一定要悟后而修，即系要大彻大悟啊！《楞严经》所讲佢哋圆顿解，你要开呢个圆顿解，大彻大悟啊，悟后而修啦，咁啊，先至叫做系真修啊！咁啊，佢哋如来物因，咁啊，如果未曾开悟而修咧，咁啊，不明佢哋真修啊！亦都不明佢哋如来物因啦，所以呢个最初方便就系话十方如来嘅佛果所得嘅菩提，就不离妙三观门。咁啊，妙三观门就系因啦，由修妙三观门就成菩提。但系想修呢个妙三观，你一定先开悟啊！所以妙三观就系成佛嘅方便。而开悟大彻大悟，然后而修啊，就为呢个妙生观门嘅前方便，乃系方便中嘅方便。咁啊，佢哋最初方便。嗱，咁啊，佛呢？如果通常嚟讲啊，咁啊，既然柯南尊者自己惭愧，响呢个人质翻嚟，咁啊，请佛开示啊，十方如来所得成嘅菩提，点样去修？点样个开悟？咁啊，好正确啦，好正确。咁啊，佛呢？如果照你啊，身为一个老师啊，一个师长咧，你哋应该照佢呢个题目开示佢点样开悟，点样修妙三观门，然后点样成菩提，咁应该好合理。但系佛呢，就偏偏咧唔答复佢个问题，佢就反为啊问柯南，个柯南啊。他说你为什么时间出家呢？他说我们是两兄弟，我们同一家同一个公，我出家修道成佛，如今你是为什么时间出家呢？柯南尊者他说我很喜欢你佛的三十二相，他说我觉得这个三十二相不是这个男女情欲所能够发生的，一定呢咁要修行，然后先至呢可以得到佛的三十二相。咁我想得到你三十二相，所以我发生出家。咁其实呢，如果呢一般人嚟讲都好合理，但係在佛嚟讲呢就叫做套佢个口供。你需知道啊，你想成佛，佛果菩提就不生灭啊！咁啊，果系不生灭，你因中修行就要不生灭。咁啊，如果因中系生灭，唔系不生灭，咁啊，生生灭灭嘅妄想啊，如何能够啊，以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菩提相应咧？咁就变成因果唔相符。但系佢既然请成佛个法门，你亦唔好苛斥佢唔对，所以咧唔谈呢个问题，佢为呢个事个发心出家， 咁啊等佢自己讲出嚟。原来佢系希求佛嘅三十二相而出家，呢个大错啦。因为呢个希求就系妄想啊，呢个希求就系生灭啦。咁啊，以呢个希求嘅妄想，希求呢个生灭为本修因啊，如何能成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呢？好似乜啊？好似呢个人咧，紫砂，你就经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、十年，你点样紫呢一煲砂呢？你越紫就越辣手，越紫嘅就越变成越砂，唔能够成为一煲靓饭啊！点解呢？因果唔相符。咁你想成一煲好嘅饭嚟食啊？咁好似电视讲啦，乜金冠真亮落嗰啲咁，真冠米啊，或者啊嗰啲咩咩丝苗大米系嘛？总之靓米啦。咁你就揾嗰啲靓米为因啊。咁当然你俾啲水又好啲，俾个火嚟煲下啦。咁一煲靓饭啦，因为因果相符啦嘛。饭系果，米就为因啊。咁因果相符，如果你要煮一煲砂，你越烧越就越永远不能成为一煲饭。咁现在佛呢知道阿难尊者所发嘅心，但系完全系呢个妄想心啊！你希求嗱，咁希求就系生灭啊嘛，系妄想啊嘛。咁妄想嘅希求生灭之心，如何能成啊？不生不灭嘅菩提佛果咧？呢、這个咧系一种阿难错误，而佛呢破佢嘅口供。第二，需知道我哋呢个身啊，身咧有法身，有应身啊。呢、這个法身嘅本体系生灭，但系呢个应身就妙用啊，而同观音菩萨一样啊，所谓三十二应，应如何身得道者，必然咯何身而为乜？但系呢个应身咧，属于呢个法身嘅妙用，唔需要求。问题啊，你有冇证到呢个不生灭嘅自性法身？咁如果任何一个人修行，你能够证到呢个不生不灭嘅妙法身啊，就可以创体起用，圆无边身，包括三十二应，亦都包括三十二相啊，就等于话啦，呢、这个应身属于法身嘅妙用，你唔使求，你只要正法身就能够起呢个应身嘅妙用。咁现在你单系求呢个应身嘅妙用，求佛嘅三十二相啊，你不正呢个法身本体啊，点可以有三十二嘅妙用啊？边是有三十二相嘅法相、功德相呢？咁呢个第二种嘅错误。咁佛呢虽然啊操到佢嘅口供，啊亦都知道佢点样发心，完全系呢个妄心啊，唔系呢个不生不灭嘅真实心。咁所以佛呢就向第一点里边老实唔客气，经过七节嘅经文啊，破佢呢个妄想心。破呢个妄想心，唔系响里边，唔系响外边，唔系响中间，唔系前根里，唔系一切无住，明知为心啊！将佢呢个妄情，将佢呢个妄想心咧，全部咧要破得清清楚楚。咁有人今问嘅，咁如果妄想心破尽，我哋点样修行呢？所以第二点，十番见证啊！显呢个见证咧，系我哋呢个人嘅真性啊！显呢个见证咧，无幻无灭，见证咧系无变天。咁我哋依呢个不生灭嘅见证而修咧，就名为啊，佢哋依不生灭为本修因咧，然后就可以完成啊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。因果系相似，因果咧系相符。好似薏米啊，嚟到煲饭咧，一定咧成一煲咧，好靓嘅饭。所以我哋呢次话以呢个普贤菩萨行愿力， 完全是一种菩萨的境界，大彻大悟。所以灵验经柯南尊者除了第一七番破网，第二次十番断见，叫他依这个断性而修，第三点融会这个阴入世间，以共地水火风空根这个七大，所谓体性如同周遍法界，含吐十虚都未有方所，经过前三点经文，那么柯南尊者才是开悟，只要我一直颠倒不力生其祸发生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才是柯南尊者大彻大悟，那么悟后而修就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，然后他们完成果位修行，就是破这个网而显这个真，不用网不依网而依这个真，用这个真去修，亦即是可以讲呢是悟后而修，即是我哋呢次所讲啊，所谓开一个普贤眼，洞见十方世界啊，都系呢个自性本体，十方八界都不离自心啊，即系花缘经里边所谓一多相容，大表相似，一多无碍，呢个纯粹啊，都系大菩萨嘅境界，所以始终先就可以讲得。他说我以普贤行愿力故，深深信解是个愿前之见，愿量体证，绝对不是这个生生灭灭的妄想心。因为生生灭灭的妄想心，话明是生灭就不是常事，话明是妄想就不是真实，既然不是真实是生灭，如何为这个不生不灭的正因正心呢？所以这种境界啊，纯粹呢是菩萨的境界，咁啊绝对呢唔系我哋呢个凡夫嘅境界。不过我哋总是有福报啊，咁啊能够有机会，咁啊共聚一堂研究啊，大家呢严重啊，是一本普贤菩萨行愿品啦，亦都是我哋畜生啊有呢个大成嘅事实。嗱，咁啊讲到呢前嘅几分钟，咁啊我都先报一下。咁我有两个讲座，咁一个就响呢次啦，一个就响凤鸣大厦，响铜锣湾村好多人都去过啦。咁今年都系第一次，咁呢次个讲座系第一次今晚，咁以后咧，我相信在前呢六个月咧，应该啊冇乜事，唔会再放假啦，唔会再放假啦。啊，咁嗰边咧，凤鸣大厦亦系一样。咁啊，而無必要啦。咁啊，希望菩薩加俾我冇病冇痛啊。咁啊，有半年時間啦，不停。咁啊，每一個禮拜一次啦，係照樣。咁啊，同大家都結緣。所以我哋呢個禮拜講咗呢次。咁啊，今個禮拜日即係農曆正月十八啦，就喺鳳鳴啦開始。咁亦都希望大家啦去結呢個法緣。咁啊，講《彌陀經》。咁啊，鳳鳴大仲有就請阿葉文葉居士逢禮拜四啊。今日禮拜即係後晚開始，冇事後晚啦。逢禮拜四，咁佢亦係講六祖壇經。啊，咁啊，亦都希望大家咧，咁啊有緣啦，去結緣。須知道弘揚佛法，出家人可以弘揚，在家居士亦都有其責任啦。只要佢正知正見，純粹咧係忠心而講啊，咁我哋應該咧都要結得緣。咁除咗呢兩個講座之外咧，問呢個禮拜開始，咁啊佛教青年會係請淨空大法師，咁啊一年咧相信有好多個禮拜好多晚啦，咁啊講六祖壇經，咁啊六祖壇經咧就係一部咧不可思嘅經典嚟噶，係純大聖啊，係一部咧嚇淨佛作祖嘅妙典，咁啊希望大家啦。就唔好錯過呢個機會。咁我本人咧，禮拜六去沙田慈航正院講經啦。不過咧，我呢個禮拜二咧唔會放假。咁我講經咧，逢講經就選朝頭早講，咁啊夜晚就嚟呢個地方同你哋結法緣。相信大家聽得好清楚啦。咁啊，鄉下問唱，付於下個星期日。 今晚咧，我繼續講十大願望。 咁我哋從前曾經係講咗三個大耳王，即係一禮敬師佛，二者稱讚，二來三者廣修供養。咁我今晚咧就繼續講啊，四者係懺悔業障。咁啊，懺悔業障咧，咁應該咧就包括呢個煩惱障，就同埋呢個報障。所以我哋每一个众生啊，都有三种嘅障，障即系障碍啦。咁啊，如果有三种障碍咧，就障住我哋咧，一定咧系六道轮回。咁啊，一定咧系生死流转，呢个系肯定，系一定噶啦。咁啊，三障之中啊，业障就喺中间，就介乎呢个烦恼障之后啊。就在呢个报障之前，我哋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有烦恼，我哋先就系众生啊。假如我哋冇烦恼啊，我哋就不明叫做众生啊。咁啊，起码最起码啦，都正出世多罗汉果。咁啊，通常讲个烦恼，就最基本嘅，即系根本嚟讲嘅，就系贪心啦。嗔恨心啦，同埋个愚痴心啦，咁啊再扩展到啦，所谓嫉妒啦、更高啦、我慢啦，咁啊诸如此类啦，都系呢个烦恼嘅业因啊。咁啊有咗烦恼，就梗系有呢个罪业。睇过呢个轻重，或者某一方面。唔同，真系有烦恼嘅人咧，就一定咧有佢所做嘅业，但系业咧就包括有善业，就有呢个恶业。咁啊，例如我哋呢个人啊，佢一生都系念佛，或者咧系持斋、戒杀、放生、布施，咁啊属于善业啦。咁但系如果有一类人啊，他又不喜欢布施，你叫他放生他就杀多两条，总之一切的好事他都不喜欢参加，都不喜欢做的，就反而呢种种的恶业他都喜欢去做，那这种就叫做罪业。那么既然有了烦恼的因，也都有这个恶业的行为，那么日后这个果报呢就一定啊要受噶啦。嗱，咁我哋呢个十大愿王普门品啊，最后就系发愿啊，我哋要往生净土。咁啊，所以十大愿王普门品呢，亦系呢个净土中嘅经典之一。咁啊，释迦牟尼佛佢最初成道啊。就是讲这个花严经，就是我们常所讲的有八十卷花严、六十卷花严，以共四十卷花严啊。咁亦都常常讲啊，话如果唔读呢个花严经啊，你就唔知道佛嘅富贵、嘅功德、嘅慈悲、嘅智慧。咁啊，就说明佛最初成道啊，就是花严经。所谓一善的佛法，咁啊佛之花严经，咁啊当时咧就为嗰啲化身嘅大菩萨根性而讲嘅，咁啊佢哋种下呢个一善嘅原因啊，咁啊善因啦，但系到到啊宝门品十大愿王。就以呢个十大愿王就度归极乐啊！咁啊，可见个普门品呢个行愿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为呢个大圣嘅一定嘅原因，咁啊日后都回向往生净土。所以下边个文啊，佢就讲啊，佢话我哋嘅人临命终时。咁啊，一切所谓妻财子禄，即使你黄金满屋， 挖咗泥抄啊，大把。到嗰阵时，冇一样嘢跟你走噶。但系啊，我哋嘅一生人就是呢个十大愿王。到嗰阵时，呢个十大愿王在一切嘅时候，佢都先行一步领导我哋，到我哋去往生净土。咁啊，呢种咧就叫做善业，就等于话我哋家阵时大家共聚一堂，咁啊研究呢个十大愿王啊，都系尽呢个一尽嘅原因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时时刻刻都就是十大愿王，依此个十大愿王去做，你一生行啲十大愿王嘅原因啊，咁啊日后咧就一定往生净土。咁啊呢种就叫做善因啊。就咁呢个善果报啦，咁啊现在我哋要忏悔呢个业障咧，就多部分啊，亦都可以讲全部分啊，系有关啊呢个罪业呢一方面噶。咁啊因为有罪业，所以我哋先要忏悔，因为有咗罪业，日后一定咧受呢个苦果，所谓六道轮回好彩啲嘅，就升到天上。或者生到呢个人间，享下呢个人天嘅福报，但系如果唔好彩嘅咧，可能堕于呢个地狱、饿鬼、畜生啊，苦痛都无量噶。咁啊，呢个业障在先就烦恼障，跟住就报障，呢三种障咧，就好似一个火轮一样啊，沌沌转嘅，有呢个烦恼。就一定有罪业，有罪业一定要受呢个苦果，就好似呢个火轮啊、车轮啊，氹氹转一样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无有止息。咁啊，既然三种相冇呢个连贯嘅关系，所以我哋始终咧忏悔业障咧，就在呢个三相之中，选呢个中间呢个业障嚟忏悔。如果呢个人真真正正啊，咁啊佢老老实实去忏悔咧，就可以消除个烦恼障啊，亦都可以断咗后来因造罪业而感呢个恶报。所以我哋咧就要真真正正啊，老老实实要忏悔下自己咧呢种嘅罪业。咁我哋根据以往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呢前三愿所讲嘅方式啊，咁我哋呢个第四忏悔业障咧，亦都系如前一样，有四种嘅意思嚟到解释呢个第四忏悔业障。咁第一咧，我哋何故啊？要忏悔业障，即系有人家就问啊，我哋点解要去忏悔业障咧？咁啊就有六种嘅理由。嗱，第一种就系理应而事故啊。我哋在呢个道理上嚟讲咧，应该咧系要忏悔业障，因为每一个众生，咁我哋就讲人啦，咁啊佢都系中意啦求快乐。就厌离呢个痛苦，可以讲系我哋呢个做人一种咧，呢个人生嘅目的嚟噶。边一个人都唔中意有苦，但系边一个人都中意有快乐。所谓厌苦系求乐啊，系我哋做人一个咧吓最好嘅目的。咁啊，但系我哋如果做咗罪业，一定咧就会受呢个恶报。我哋呢个快乐啊，又点样？可以得到呢？所以我哋第一啊，如果你想日后唔受呢个苦果，而得到呢个往生天堂十国嘅快乐啊，我哋真系咧就要老老实实啦，要忏悔自己嘅罪业，绝对咧唔能够啊纵容自己咧去犯罪。不过我哋啲罪业轻啦。我哋日后呢个苦果就轻啦，罪业冇啦， 哋日后呢个苦果就冇啦，咁就可以达到啊，我哋厌苦而得到真正土嘅快乐嘅目的。不第二就系求本愿啦。咁啊，本愿者咧就行菩萨道嘅人。咁我哋家下讲呢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啦，乃系大乘法门啦。咁啊，菩萨嘅法门啊，都唔离开你心愿。所以此品嘅就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我哋呢个人嘅心愿咧系好紧要噶。嗱，修净土法门念佛，如果有信心冇愿力，你唔能够往生净土。呢个愿力就介乎呢个信心，以及呢个行持两者之间。我哋要有愿力，先至证明我哋所发嘅信心咧系发得正。我哋要有愿力，先至可以日后咧切切实实咧去修行。咁所以菩萨咧，为呢个事故去忏悔业障咧，就是应他自己的这种的心愿。那么菩萨的心愿就是四种的宏誓，做众生遣烦恼，学法门净佛道。但是总而言之讲句，即使是上求，亦即使是下发。那么菩萨他自己就作念了，他说我既然无此事以来，那么有种种的烦恼，亦做下好多嘅业力，有业力就一定要受到呢个恶果。咁啊，现在咧佢自己修行圆满啦，佢就了咗佢呢个生死嘅勤恼根本。阿亦都咧知道自己冇咗呢个业力，而得到呢个自由自在解脱嘅目的啦。你佢自己再睇一睇，